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 8号星期三的骚动音乐啊！今天我们的环节六点半将会有 Bumble Back to Back 的。 没错，咁啊六点半咧就我同波成会玩呢一个嘅游戏啦，咁啊轮流一人接一首歌咧去讲一个故仔咁样样嘅。咁啊喺玩今日游戏之前咧呢个半小时咧，即系我都喺度烦恼紧啊。一路都煩惱咗，其實我諗半日㗎喇，其實好小事。但係有時呢，人係有一啲叫做嗰啲選擇困難，或者可能落決定係有困難啦。咁我就係呢一陣呢一挺人嚟嘅。咁啊， 但你買洗衣機係冇困難。 呢個係急需呀，如果唔係我冇衫穿。我啲衫洗唔到就好麻烦咁。咁但係呢，因为其实嚟緊都转季啦嘛，即係即係嗰个转季嘅意思，即係啲天气真係开始转返凉少少，睇返啲新聞话下个礼拜啲天气就会温度降返啲啦。 今日都明显日头凉咗啲啦。 凉啲啦，都凉啲啦。跟住然后呢真係好得意嘅，一转天气呢啲时间呢，好简单咋嘛，夏天啲 friend 就一定约你去游下水啊，船河啊呢啲啦。 唔关你事啊！ 水上活动我而家真系少玩，我以前细个就经常游水嘅，但系真系呢几年真系冇。 冇啦，有船河你又唔会去噶啦，出去玩嗰啲咩直立板嗰啲你又唔啦。 船河我冇啊，唔喜欢啊，我惊啊。 出去潜水你又冇啦， 潜水我都惊。 船河惊咩啊？ 惊咩咯？惊贵啊！ 惊嘅太揈 啊！系啊， 即系惊 系啦，惊晕， 摇得太劲啊嘛！ 系啦，咁啊，但系咧，转秋天咧，通常啲 friend 都系约你不外乎几样嘢啦，一系宵夜食，一系就行下山咁样。咁啊，我最近啲朋友就开始喺个 group 度又开始约啦，哇！嚟紧咧，转天气凉少少啦，不如我哋一齐去行山打卡啦，咁样啦。跟住问我 重点再打卡 啦。咁佢哋嘅重点系想打卡，咁但系我觉得好嘅，即系不论你嗰、那个 动机系乜嘢，动机 系咩，系啦，你去肯去行下山做下运动系一件好事嚟嘅，只不过个人不嬲都系一个好懒嘅人嚟啫。我其实我讲紧上年啊，定早两。年咧我都有行山嘅，不过我系行我屋企后边嗰座山， 嗰座后山， 座后山，我座后山都好系嘢噶，后 山嘅时候行后山，一个金口令，后山嘅时候行后山，哇，原来都翘口喎，咁唔后山嘅时候 开个急口令嘅环节俾你啊， 后生时行后山，不后生时忘记后山嘅，我唔知啊。 咁啊，跟住然后佢又开始聊啊，最近啊睇啲人话唔知咩有个叫咩千岛湖好靓啊，不如我哋一齐去打卡啦。喺、香港嚟嘅，喺香港嚟嘅。咁啊，跟住然后我就喺度，其实咧我身边啲 friend 真系好快就落到决定噶啦，即系佢哋系收到呢个 message。半昼之内就可能夹好一个期，话啊几多号几多号你得唔得闲啊？不如一齐去行啦咁。但系咧，我谂咗好耐，我个期咧其实又唔系唔得，但系我就系嗰种 你个心情唔得， 我就系嗰种的唔起个心肝去行。因为咧，我个人好得意噶，当我决定做呢件事嘅时候咧，我知道自己咧。是会好认真嘅，即係打个譬如就係早上年呢就同佢哋去蛙艇啊， 哦，佢哋好似有問我 啊，讀睦州啊，讀睦州啊， 有啲印象 係啦，即係我又係嗰啲咧拖到 last minute 先去搭實佢哋去唔去啦。但我一搭實去佢哋去唔去咧，我就會即刻衝去買齊裝備，仲要係買到好足。但明明淨係會去，可能去一次半次，一年你都未必去到一次，我都會買到好足裝備嗰啲人嚟嘅。所以可能呢個就係成為咗我其中一個會卻步嘅地方，就因為我每次都覺得自己咧，去參與一個活動咧，可能真係興起玩一次。 跟住， 但系你就可能会用好花费好多嘅金钱去添置呢啲装备咯。因为我成日觉得咧，啲装备唔够咧，我自己冇乜信心噶。即系尤其可能做运动嗰啲咧，我又惊喺行山，我又要买翻对行山鞋嗰啲咧。即系可能普通人又系使乜咁烦啦，着波鞋去咪得咯咁样。我系嗰啲唔系，即系你行山咪要着行山鞋咯。咁你行山咪要买返个行山背囊囉。 好听啲呀， 好合理呀、 啊。工欲善其善， 必先利其器。 难听啲就係屎波架撑多。其实讲緊嘅道理唔係差好远㗎咋。 係。 都係讲緊类似嘅嘢。不过睇下你係从一个正面定係负面嘅角度出发去看。 人生就係咁挣扎㗎啦，但係我觉得。即係我就係、是。但係讲緊我细个，因为我细个系童军嚟㗎嘛，可能睇我唔出啦。 睇唔出啦，除咗你今日着绿色衫有机会系之外。 其实我细细个嘅时候我行山反而系行得几多㗎。因为童军嗰阵时要考章㗎嘛。咁同埋跟住佢哋就会。 嗰啲咩成结扎嗰啲。 其中一样囉。即係佢哋好多唔同类型，即係野外烹饪啊，野外定向。啊！即系嗰一类型嘅章，行山都有一考噶嘛。咁就嗰阵时为咗考章就会行好多山啊嗰啲啦。咁但系嗰阵时系 OK 嘅，嗰阵时好中意挑战嗰啲咧，唔知 岩石尖 有一个叫做大金钟定啲小金钟，我唔记得咗啦。对唔住，咁总但系嗰度系嗰啲好斜好斜嘅，即系全港唔知可能第三四斜坡嘅一座山咁。嗰阵时细个就好中意行呢啲嘅，大大下咧 大金钟行山路线 系 起点西贡市中心系咪嗰边啊？ 系冇错。 几粒星啊？睇下先，你继续讲 呢个。跟住然后细个就会好喜欢去做呢，同埋可能以前啲同学。 我叫四粒星，以为难度佢系景色评分，四粒星 难度都偏高噶， 难度七 級,、哦、 七级， 高级路线喎、哦， 系嘛？ 哇，劲嘢啊！ 我中学嘅时候已经行紧高级山，所以即系而家听到啲 friend 行山为咗打卡，我就有少少 觉得垃圾咯， 系咯， 垃圾。 我觉得冇乜挑战性。 你唔系去大金钟，你唔好同我讲嘢。你嘅咩小金钟？系嗰啲唔好同我讲嘢。 但 系嗰啲唔系山啊！ 你以前读你读 地理啊， 你想行山噶？ 行太多啦！ 真系噶？ 嗰阵时 系考试要行定系咩啊 ？Field trip 啊！因为咧特别系真系噶呢啲月份咧，即系 Sam One 嘅时候，其实都唔系 Sam Two 都有。总之你读某啲 course 咧，就会有 field trip 噶啦。譬如读 soil science 即系中文叫做泥土科学。 soil science 啊，我争啲以为系 social science。 唔系 soil 泥土科学啦，简译啦，即系冇中文嘅。soil science 咧 ，landscape 咧 ，landscape 即系讲原即系原林景观啦，类似系野生嘅。跟住读geology 啦，地质学啦。跟住读哇！好多啊！ 總之都係 全部都要去， 都係科學唔係科學目都要去行 山。大部分都一定會有 field trip， 佢係會其中之一嘅。佢係啊，我諗每一個，我諗有七成至八成嘅 course 都有 field trip。咁基本上嗰陣時就每個禮拜一至五你翻學啦，當你禮拜六日都攞嚟去 field trip 噶，個個禮拜都出車。 正喎、 啊！咁係幾開心嘅，個開心個位，只要你唔將成績放在眼內就好開心噶。 但係你係本身喜唔喜歡行山人？ 我 OK 啦，冇抗拒，冇特別中意嘅。細個嘅時候會去，但係細個嘅時候唔中意嘅原因係因為要好早起身，星期日。 啊、 最兴噶啦，即系啲阿爸阿妈咧，咁又冇咁做嘅，又喺度。你嗰啲好癫啊！你嗰啲好癫啊！我嗰啲可能都唔系八九点集合，咁可能都系差唔多。不过可能我太远唔记得咗啦。咁但系阿爸阿妈啲朋友就会约，咁大家都带埋啲细路去啦。咁阿爸阿妈出去细个嘅时候唔似而家，而家佢都费事铲醒你啦。你都廿零三十岁人系咪先？ 系啊，都系啦，唔喐噶啦。 但系僆仔嘅时候，佢唔会将你子女独留家中啦。同埋嗰时都有哥人姐姐嘅，但系佢都唔会留你喺屋企，同埋佢会一定要屈你出去啦。咁所以嗰阵时咧就系好心不甘情不愿地就要出去。而我唔中意嘅原因系因为第一。 好早起身，但系细个嘅时候抗拒冇而家咁多，而家太早起身真系搞唔掂。细个还可以，但系第二个抗拒嘅原因系因为去行山咧，你冇咗大半日，冇得玩啊。 哦， 细个系中意玩嘅啫嘛，我中意譬如打下机啊，踢下波啊，唔知啊，即系 睇下电视啊， 咩都好啦。但系你出去行山嘅时候，你呢啲想做嘅嘢全部做唔到。朝早八点零九点集合翻到屋企四五点，咁你就冇个假期啦，所以我就唔关事啊！啲大人行得慢，我行得太快，我为咗就佢哋冇办法。如果唔系，我惊佢车尾灯我见唔到啊！咁啊，系啊，我惊我入下拉拉手掣，咁啊，攞有掉一掉过咗个弯啊！但系佢哋跟唔上我嘅步伐，冇办法啦。你知道话晒都大诶，后生佢哋卅几年啦，系咪先？ 麻烦进跟落山揸快少少。 系啊，我赶住 车我助手落山。 咁啊，所以嗰阵时唔中意嘅。咁然后中学啲 friend 就冇乜呢啲啦，最多都系去。都冇最多，大学就成日去，咁啊去嗰啲地方，同埋因为除咗一啲，我哋去嗰啲有一啲叫做可能行山路线，但因为我哋要睇有一啲直披啊，或者睇某一类，譬如睇啲防火林嘅东西。 哦， 即系防火林嘅意思就系有某一类嘅植物。 系 死啦！我突然间噏唔出，系咪台湾相思？好似台湾相思都系嘅，其中防火林嘅一种意思系咩咧？佢哋嗰个易燃性相对一啲其他植物可能。是低少少，详细我都俾翻老师，但系个概念喺度。总之佢哋嘅易燃性相对低少少，咁所以咧，以前政府咧就会喺一啲山头嗰度咧拣呢一啲嘅品种，台湾相思听个名字就知系标嚟啦，系啦，咁啊，即系会拣咗呢一啲嘅植物就喺呢啲山坡上面种，咁啊种咗可能你当个山头咁样有一个，你当好似画一条。边界咁样，咁变咗就冇咁容易有火灾，咁、 哦、山火 就称之为防火林咯，系、哦、啊，即系就算真系发生火灾，呢啲嘅品种可能冇咁容易会着火啦，即系未去到完全有抗体嘅，我印象中系，即系总之就是、 但会隔一隔好啲， 系啦，总之呢一类有好多唔同嘅品种，未必一定净系树嘅，可能系一啲灌木等等咧，都称之为防火林啦，会做一啲咁样嘅品种。咁嗰阵时咪教授带我哋去睇咯、 嗯， 即系嗰啲咧，你唔讲咧，你唔会 get 到原来呢个范围呢个品种佢咁样种嘅呢条 path 就系一个防火林一条界咁样，即系佢唔带我哋去睇唔识嘅。咁我觉得。咧系有少少种坏咗嘅，咩意思呢？就系因为以前佢咧有教授带住，虽然我唔系好专心，即系去万怡水库咁，大家去过咧，佢一个好似 U 字型咁嘅东西啦。咁我永远都同啲 friend 行到最后嘅，影下相啊，吹下水啦， 游山玩 系啦，真系当自己去旅行咁。跟住嗰阵时，万怡水库教授怼头啊，主车群。你当一个 U 字啦，系咪先？一个 U 字一个 C 字。 OK， 大街 C。咁下面同上面啦，即系对住噶嘛，大家对望住到对岸咁样一个 C 字，主车群喺下面嘅个底部，我仲喺上面嗰度万条丝，你睇紧嗰啲五角咩六角柱体咁样，咁跟住我系呢一种嚟嘅，好慢嘅， 但 系 真系有学到嘢嘅，又 都 up 到下啦。咁因为始终翻去你都会参考下啲同学嘅功课，咁你都要教，因为出完去之后，其实个教授沿途系会讲嘢，讲完嘢之后我听唔到啊，同埋有阵时点解放弃咧？系因为佢围咗喺一个地方，可能喺你平时行山路线嘅中间位置，佢突然间停低就。举头望明月咁样对住啲树喺度讲一啲生态嘅嘢啦，个point 就系嗰啲 area 系好细，我哋有三十几四十个人，你根本逼唔到埋去，你听唔到啊，所以我就放弃咗听啦，即系何必咧咁辛苦，不如揾啲会专心听嘅同学，我通常就认住边啲企前面，完咗之后我就 message 佢啦。 哦，通常你都系拣中一啲听书嘅女同学， 梗系啦。 其实我头先都唔好听得清楚阿 Sir 讲咩，不如我哋揾一日坐低再研究下啦。 今晚嚟我宿舍嗰度，我哋促膝长谈解释翻俾我听啦，咁嗰啲系啦，咁所以嗰阵时我就都间唔中听下啦，即系睇情况啦。咁系因为我话嗰个种坏咗个位，即系其实都揾人嚟讲啦。种坏咗个位就系因为有好专业嘅人士喺你行山嘅过程当中为你沿途讲解啊， 系， 所以你会觉得好丰富啊呢个旅途， 唔闷， 系啦。而我去嘅目的，我会去行一个山，我会了解咗啲嘢啦，而唔系纯粹因为行山而行山啦。咁以前亦都去咗好多地方啦，又去咩草山啊嗰啲咁样，咁所以去到一个位就系、是，当然我谂如果以全香港行山路线嚟讲，我谂一半都未行到嘅。讲真，即系有几即系 free trip 系多，但系又有几多香港太多行山路线，同埋我哋有目的去睇，唔系行即系行山路线咁样嗰种咯。咁再加上沿途冇乜人介绍，同埋调翻转后尾毕业好多啲 friend 都问翻我转头，跟住我就觉得好烦，即系佢觉得我一定会识， 佢觉得你有听书， 喂，棵树干上面嗰只咩嚟噶咁？ 大佬啊， 诶、欸，其实咧， 大佬啊， 品种嘅 系啦， 香港好多特有品种嘅。 我唔系读 bio 嘅，其实我唔系读生物学嘅，我唔系所有嘢山头我都答到你嘅咁啊。跟住所以慢慢我就冇乜呢个兴趣，即系以前行咗好多地方咧，同埋即系你谂下有几年时间，你每个礼拜六日都要出去咁滞， 所以你就厌倦咗呢样嘢啦。 少少啦，即系做嗰行厌嗰行，读边科厌嗰科，好合理 啫。 系啊，所以我冇读商科，一啲都唔嫌弃钱。如果读商科，可能我会嫌钱声，但系所以我完全冇。 所以因为你以前细个唔听歌，而家就要 哦系啊， 听好多歌。 系啊，你又讲得啱。细个唔中意啊，你唔中意嗰样嘢，你就会调翻 越听越多啦。 就系啦，你细个好中意嗰啲嘢，你慢慢你就做得好多嗰啲，你就唔会咁样做噶啦，咁咯。 好似系有啲咁样嘅道理。 好似好有道理咯，系啊。 冇啦，而家你咁样讲完之后，我系应该会推我啲朋友啊，因为比下去，佢哋唔可以一路行嘅时候。由于我话俾我听嗰啲咩防火林、啊， 即刻冇兴趣同佢哋去咯。 系啊，嗰啲树皮啊，啲咩嘢用啊，嗰啲啊， 系 你先做到， 系我先做得到噶。所以而家就冇，有啲 friend 都有问我去唔去嘅，但其实行山又系完全另一回事。即系我嗰阵时系学术性去针对某一啲学科，头先讲一啲 topic。但系其实到去行山真系，即系啱啱毕业出嚟做嘢，头几年都有，譬如我电台阿一啊嗰啲，阿一嗰啲好中意行山啊， 吓系噶， 系好中意行山。 佢嘅身形唔似， 佢唔似噶，佢行山好快噶，吓系啊，不过行山 佢系碌定系， 佢系行，佢真系快嘅，同埋佢系去好多地方，同埋佢系有经验嘅。但系点解佢身形都系咁咧？同佢踩单车一样，永远个目的地终点都系食嘢，即系佢好快落山就去落去食碗豆腐花。 啱啱呢头消耗完，嗰头就吸收翻，仲要吸收翻突添。 点解你行咁快嘅时候话你饿啊？你饿啊？想快啲落山食嘢、啊？ 即系佢系咪喺山上边就系瘦布欧，行到落山食完嘢就变翻 肥 布 欧啦？即系嗰时一齐去嘅，去下啲咩大东山啊，有行下嗰啲嘅。 Okay. 但去咗几年之后就冇。但我知道行山有另一个学问嚟嘅，因为行山本身即系你。上落車啊，你帶啲咩去，一啲咩裝束啊，路線點樣分配啊，或者對啲時間掌握各樣嘢，呢啲就完全另一樣嘢。呢、這個係即係興趣 一個學問， 一個係啦，一個 hobby 類嘅學問嚟嘅。咁我頭先嗰種就係學科學術嘅學問兩嘢咯。 不過我覺得即係有一樣嘢令我冇愛上行山，係細個唔覺得原來行山嘅風景係咁靚啊。而家大下大下咧， 我教你， 你就覺得。哇！原来行山咁多嘢睇噶， 好多嘢睇噶。你有冇见过啲人穿住婚纱同埋西装同埋皮鞋去行山？ 唔系讲笑系嘛？ 我啊见过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葵涌一个村屋地盘，朝早清拆期间有石屎堕下，压中一名62岁男工人，现时情况危殆。事发喺中葵涌村一间村屋，警方接获事主嘅同事报案，指事主怀疑被石屎击中，并且倒卧喺现场。警方接报到场，消防将事主救出，他受伤昏迷，送往仁济医院，其后转送玛嘉烈医院治理。警方初步调查相信，村屋清拆工程期间，地台怀疑突然倾侧，三块体积大约2尺乘1尺乘1尺的石屎堕下，并且压到工人下肢，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处理。南韩部分城市出现藏室问题，中横游常务董事袁振宁表示，几名客人因为有关藏室问题，今日提出转往其他地方旅游或者延后出发。他说南韩冬季是旅游热点，有不少人报团，但是昨天下午至今未有人查询或者报名。袁振宁指出，至今并没有发现在当地选用的酒店出现藏室，每日亦都会为旅游巴消毒清洁，没有接获相关投诉，亦都没有人申请退团。至于当地领队或者合作伙伴怎样看待当地的藏室问题，袁振宁说，据他了解，当地未有出现恐慌， 有關當局已經發出相關公共衛生指引，相信情況不會惡化。警方過去兩個月在新界展開反非法賽車行動，在新娘潭路、全錦公路、屯門公路和吐露港公路等的黑點部署有偵測速度和錄影功能的雷射槍和隱形戰車，偵測10宗懷疑非法賽車案件，拘捕20名本地男子涉嫌危險駕駛、駕駛時沒有第三者保險等的罪名，其中6人將會被落案起訴，明天在粉嶺法院提訊。警方說有私家車在全錦公路一段限速50公里的路段以時速120公里行駛，亦都有私家車在屯門公路一段限速80公里的路段以168公里互相追逐。至於車輛有沒有改裝就有待檢驗。在北京，外交部回應澳洲總理阿爾巴內塞結束訪華行程的時候表示，對澳中雙方接觸感到滿意。發言人汪文斌表示，今次是澳洲總理時隔七年再次訪華，具有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重要意義。訪問期間，國家主席習近平與阿爾巴內塞就事關中澳關係長遠發展的戰略性、全局性和方向性問題進行深入戰略溝通，為關係持續改善發展作出重要戰略引領。總理李強與阿爾巴內塞會面時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地區問題全面深入交換意見，達成重要共識。全國人大委員長趙樂際亦都同佢就兩國立法機構交往深入友好交流。汪文斌話：中方願意同澳方一齊喺兩國領導人重要共識嘅指引之下，堅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求同存異，積極推進落實訪問成果，推動中澳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喺新嘅起點上繼續改善發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多云，风势颇大。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至20度左右。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先提翻你，虎山道系有水务急收，虎山道来回方向近住平定道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咁现时咧，虎山道去慈云山方向嘅车龙咧，去到南莲原池，以及咧凤德道近住智莲正苑，而往新蒲岗方向嘅车龙去到富山村。另外，特街系有水务急收，介乎洗衣街至到花园街嘅唯一行车线系需要封闭。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到隧道嘅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理工湾位；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嘅车龙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到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嘅车龙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一段系较为车多。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圣座治大厦。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车龙去到安定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方向、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岁月可给他发现，某一天界里遇到吗？ Everything has slowed down, my head's up in the clouds。 我也想冲口问赵云啊，其实我期望过 Would you be my son? 带嚟有 Lolly Talk 二人限定故事。 苏海伦天使 999%， 我知道咧，唔同嘅季节对大家都有唔同嘅意义喺里头。 用眼睛看吧，用耳朵去听我们说话。 但系秋天咧， 西边有影，望嘅望到顶， 就是、行路有风嘅季节嚟嘅。 系我熟悉，当初不懂得我今迷人，一早起身成个男神咁嘅样就出得街。究竟用嘴巴说话，定系用喉咙说话呢？究竟用声带说话，定系用方言说话？恶多恶多 care， 发现我太过有型。沙拉沙拉 ，Here we are， follow me， follow me。恶多恶多 care， 发现我太过有型。沙拉沙拉 ，Here we are， follow me， follow me， follow me， follow me， follow me。周围都系欢呼声 ，Follow me， follow me， follow me。fans 多到数唔清。 或者出亲街都有人搵我攞签名。 细细个去过红馆，大个就要上红馆。 Yeah， 答应你我上红馆，大错你去殡仪馆。 在 恶到恶到惹发现我太过有型。沙拉沙拉嘿 ，We are following following。恶到恶到惹发现我太过有型。沙拉沙拉嘿 ，We are following following。 我已变成主角。 副歌就会着单， 来 谦公为我哋唱歌评分。 蔡健雅话我哋超级疯，拎支铅笔打个彩，打到佢哼哼啊！ 吊销罗湖，我转到去深井。黄大仙话我哋会出名， 胶袋冇得掂，我冇得顶。 哎，个最咩声啊？唔记得听。 中意我都有人報道，手勢開始有人做。 中意我都有啲嘢撈，多謝客户嘅廣告。 中意我都可以出道，身高要有人知道。 中意我都開到個 show， 企上台俾你見到。Yeah， 我做我做嘅，發現我太過有型。沙拉沙拉嘿 ，We are finally finally。我做我做嘅，發現我太過有型。沙拉沙拉嘿 ，We are finally finally。 佢哋 finally 终于出歌。而秋天呢个季节行路有风不特止，睇好多嘢都好似会自带 filter 咁，所以好多画面对我嚟讲都会充斥住甜蜜嘅感觉啊！ 谁讲青春意我最随便，谂下发展，倾偈见面，而偏偏中意你如停电，身体垂头。妄想之际看光阴流逝，我们沉迷这难题，为求轮流如乌龟。Maybe that's what we like。We go round round round， 转个圈，啪啪啪，再 round round round， 再过多年原来无差，直至双脚卷都想。Too close one see so far， 挨近啲定还是作罢？饮多几杯了消化，一声念头又吞下。Yeah， 行多一寸，行多一寸，留啲翻转。Oh， we got lay out the now， 就是要安慰。We got lay out the now， how？ 但是有些顾虑。We got lay out the now， how？ 来干多一杯。We got the energy and light， 迷恋多一杯。 台妹 One More Round。 你试着双眼睛少了点偏激，多了些坚定，我还是在练习练习分离。 We're moving on to better things, we're chasing everyday better things that I dream. We're moving on to better things, 我不会忘记你的场景。 We're moving on to better things, we're chasing everyday better things that I dream. We're moving on to better things, 但我不会忘记那些留不下的 Lego， 别被暂时虚伪或是烂的借口，消失在空中被时间带走，迁就不再感到后悔，谁又开口先走，有谁是白受罪，开始轻松倒影，练习更好的表情，配着妆发造型，追身披容多高兴，追求着更好的工作或更高的成就，更崇高的地位，找更好的朋友住更高的楼，却不再问对错是非，这欲望太贪婪，谁不想对自己善待，期待蓝色里口风向青色里口，越过了又是第二季的时候，假装明 for no reason， 用条件取代青春，我想我不会再在出走太久不停留， something I hold it tight，双眼睛少了点偏激，多了些坚定，我还是在练习练习分离。 Moving on to better things, chasing everyday better things that I dream. We're moving on to better things, 我不会忘记你的场景。The better things I dream, moving on to better things. 但我不会忘记重要的每个你。 Aussie Better Things， 所以趁住呢一个嘅季节，可以定立一个新嘅目标俾自己去追寻更美好嘅事物。 是有这么一刻，被抢走一切希望，沮丧极难起床。你就来赠我一颗糖，又有这么一刻，前路纵使黑暗要独往，但你闪闪发光，让夜行亦变得不怯慌。得我一人上殿堂大馆，免疫没光芒，并没说谎，此际要是不错，其实我讨你过，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丧礼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 You are mine for life， 天国未知多远，共你一笑远足。问你想得到的，其实那一些我能供给得到，你只想每天慢慢地伴我到处。

已将心声体会，太多不满已经装满，权威的当上法官，等这对话告终，焦点沉默，你像炮弹飞，车连珠出击，三伏皮太严。 佢系潘超同有排嚟作品 Say Nothing， 有时唔使讲咁多，因为可能讲啲嘢都未必系真心，大家都好中意包装。点解大人世界要咁样呢？ 很多封广告封单无可做到，哄骗了仰慕蜜月后没离谱，明明刚开始很好，最美却像个残忍，如今某告白再吸引，可到原来不幸，我恐怕一个不够神，我签了一个假情人， Katrina 梁思恩的 Mean It， 口不对心是大人世界有的东西，何时开始学习这件事呢？明明出世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那日宇宙意外爆破，孩童也在变大脱去束缚，寂静里有惊慌，但有风光，以后渴望深入你躯壳，犹如发现海浪朦胧扑朔，想办法抵挡春的姿态，不免怯慌，无声里接触，无知语述，真偷偷把我扯向远方，远处会有野狼，哪有最暖皮窝，风会吹过一些过错，无声可掀起痛楚， Let go of your life， You never know what you'll find， 浮云如暗号，无端的 这一世转眼已虚耗，世界奥秘和创造，恬静到没有预告。那句最后脆弱与念头，成人背叛伟大志愿宣布，青春里没有地图，呼吸够让你自豪，变化与光暗经过耳朵，无声中一生结果。 Let go of your life, You never know what you'll find, 浮云如暗号，无端的伤口都会好，你有天碰到满界哀痛，你有天会不禁退缩，怕这一世转眼已虚耗，世界奥秘和创造，恬静到没有预告，世界会悄悄变了废墟，即使到处有恶意更多难，我会守于你身旁、yeah、你我会悄悄变了记忆，即使再伸手也捉不到，看过壮阔烟火。Let go of your life, You never know what you'll find, 神情如暗号，如创生一刻的满足，你有天碰到满界哀痛，你有天会不禁退缩，你会惊觉可以诞生到布满我臂和创造，震撼到就似瀑布。 A.P. 潘宇谦啊，一首歌都可以话系好似一封信俾自己嘅小朋友一样。有 A.P. 第一次同冯允谦合作嘅作品啊，叫《寂静的诞生》。由细到大成长嘅时候，应该都有好多人话俾你听要点做点做。去到几时？去到一个年纪，你终于可以自己决定自己想做啲咩？ 一出世便贴着舞台，形象奔出如陶泥，谁介意远航像那位三千八角有待磨平，性格身材神情，寻觅自我的漂亮形。You're out of the clouds, you're having a doubt flow so far, let's figure out this drought. You just wanna be me? Nah, that's what this is about. Like, on a roll, full control, my confidence unbreakable. Give up, ball, unshakable, can't stop me from reaching my goal. 一刀一不精雕细琢，风中只有我，和旁人没有关，不必解释，不需处却，眼光加冷笑，十八岁如何作自叹。 明年佢就18岁啦。佢都清楚自己要成为一个点样嘅歌手。啱听嘅有 Windy 嘅大雕刻家。 Never mind 问紧敌人，正好一介灰尘，在下现在做现身，重新于血花欢腾。快快碎开的蛋，破开的茧，我这里降蛋，压到后就用力翻。Yeah, the clock is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好想的不喜欢的，现在就地蒸发。很想的很喜欢的，一起颠覆价值，一起登峰造极。Watch me blow it up。笑我卑躬屈膝这么低啊，回头来看我披荆斩棘奋出高啊！ 早上愿意出兵的智慧子 ，Come in on me， 不好把我制止。 Just roll with me， roll with me， there wherever you are， just rock with me， yeah。天地的想最极的，现在用力见证。 我会的，我会反省，终于颠覆价值。 Watch me blow it up. 身边一啲嘈杂嘅声音，佢哋话可以炸开佢啊！听下 Pixel 嘅 Boom， 呢首作品亦都跟住落嚟讲嘅咧。你有几可会坚持自己选择，唔会离开原地咧？ 应加上体肯整好坐低，做最规矩的那位。 Fun 首由公安韵 featuring Ash 嘅派嚟作品，歌名叫做 Don't Wanna Move。 哇，健威，你执晒嘢谂住去行山咁？ 系啊，趁天气开始少少凉，咪行翻山咯。 行山好似好辛苦咁嘅。 都唔系噶，只要识行，拣啱地方，就会发现其实好多好易行嘅山都喺附近噶咋。 究竟你话易行嘅山，又系咪真系咁易行嘅先？ 咁啊，听实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同健威知识会社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欢迎全球企业家嚟香港开创或者系扩展业务，充分把握香港连接内地同世界嘅超级联系人角色，善用香港呢个超级增值人所提供嘅高增值专业服务。李家超在2023粤港澳大湾区全球招商大会视像致辞的时候表示，当今世界的政经环境复杂，投资前景难以预测，香港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城市之一，能够为投资者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的环境。葵涌一个村屋地盘朝早清拆期间有石屎堕下，押中一名62岁男工人，现时情况危殆。事发喺中葵涌村一间村屋，警方接获事主嘅同事报案，指事主怀疑被石屎击中，并且倒卧喺现场。警方接报到场，消防将事主救出，佢受伤昏迷，送往仁济医院，其后转送玛嘉烈医院治理。警方初步調查相信，村屋清拆工程期間，地台懷疑突然傾側，三塊體積大約2尺×1尺×1尺的石屎墮下，並且壓倒工人下肢，案件列作工業意外處理。南韓部分城市出現藏室問題，中橫遊常務董事袁振寧表示，幾名客人因為有關藏室問題，今日提出轉往其他地方旅遊或者延後出發。他說，南韓冬季是旅遊熱點，有不少人報團，但昨日下午至今未有人查詢或者報名。袁振寧指出，至今並沒有發現在當地選用的酒店出現藏室，每日亦都會為旅遊巴消毒清潔，沒有接獲相關投訴，亦都沒有人申請退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多云，风势颇大。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至20度左右。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嘅意外清咗场，消散之中嘅车龙啦，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另外，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翠屏南村慢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清理咗噶啦。咁但系咧，车龙就有待消散啦。比较车多缓慢噶，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益经中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另外，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新华十道上桥位，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

我都未知啊，小明会发生咩事咧？究竟 系嘛？咁啊，呢个时候不如就嚟奔波 back to back。 有一日，小明打开佢嘅手提电话，收到小薇嘅一个短信。短信入面其实得两个嘅数目字，好简单。不过小明唔系太明，嗰两个数目字系八八。 我走一步，你就翻脸。我给你的爱，你说不够甜。会不会装哭，多么碍眼。妈妈曾经说过，不要被骗。说。 方丽彤的 BB88， 小明某明先一个问号过对面，究竟小美想同佢讲啲咩咧？呢刻小美攞住个电话 send 多咗三个数字过去。 不如好爱着奶酪，不如尽快醒意。 Hello， 薛凯琪八八六，小明收到小美嘅呢个八八六，佢突然间恍然大悟，好惊，好惊。佢即刻打俾小美，冇人听啊！佢怀疑小美系俾人绑架咗，所以求其打啲嘢向佢求救。于是乎，佢喺短信嗰度再复翻小美。佢问咗小美一句 ：Where did you go？ 曾看着同星空，闲聊吹风，看日出多心动。曾每日前一起，傻傻讲起，能爱到下世纪。怎么你俘虏这个心，却炒身退隐不再亲近，独自苦等。 Jam 嘅 Ready to Go， 小明白佢 send 所有嘅 message 过去俾小美，佢都系显示蓝色，但系冇幅度。佢心里边有一股无名火弹起，因为小美平时就系咁样噶啦。 每次慰问你也蓝了双的，看似作回应也欠加情，我却于是责暗里搏赢。每次去陪你，你亦是不惜，冷雨冷言你背弃妒忌，你妙应谁却语气亲力，恨这应该早点看清，曾卖了命似的伤害，才换残酷的伤害，明明该却早退开，明目揭露 有被赞过我细腻，每次也被你恶意挑剔。怪兔有怒性，我难以清醒，圣母也未会救我伟大，救我伟大到痛到仍然好 但有 Pandora 聖人模式呢、這个时候呢，小明嗰度火开始忍耐唔住啦，因为隔咗咁耐小美都系冇再覆过佢，於是乎小明再问小美，到底你嬲我啲乜嘢呀，又系一个一头雾水嘅 message send 过嚟，小美话 IDK。 I think we have a problem boy， 你让你现在在门外，不要以为我都看不出来，把全部都给了你， So now I think I probably 我等不到我要的对等关系。 We go around the circles cause of you baby, ooh baby, everything we do is deja vu baby, 什么都不知道为了不拆穿你。 And all I gotta say is I don't know why this isn't working, 怎么还伤心。Am I the fool? I don't know why this isn't working. If it's not me, then it's gotta be you. But you will never could say no. 难道还不够挽留？值不值得我要我的追求？ Just so you know. 现在只有我自己。 Jasmine 殷濟如的 IDK， 看到这三个英文字母，小明都不知道小美想什么，他都不知道。